别动，让我抱会儿，就让我抱一会儿吧。 你是在跟我撒娇吗？ 你就当是。 1936年7月，南京的夏天热得像个蒸笼，也不知哪里的树上趴着知了，没完没了地叫了一早上。店里的风扇坏了，昨儿个送去修，到现在还没送回来。谢直被屋外的嘶叫声吵得半睡半醒，迷迷糊糊拿着只小团扇，慢悠悠地扇着热风，额头上铺了层细碎的汗珠。因为翻来覆去，挽着的长发松散开，连木簪都竖戳戳地掉在地毯上。他穿着黑色旗袍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黑色总显得沉闷。这本就不舒服的天儿，看上去叫旁人也跟着觉得捂得慌。谢池喜欢穿黑色，从夏天旗袍到冬天大衣，头上要么擦着发簪，要么绑着白布条，或者黑的，别人奇怪，有时会问上两句。前些年他打的是手丧，可这一年两年三年过去还守着丧。他便又说习惯了，远处的知了终于不叫了，楼下的阿如又喊了起来。 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有客人。 醒了吗，老板？ 谢池翻了个身，腹部的团扇掉在地上，他慢悠悠坐起来，将它拾起来丢至一旁，手撑着椅子站起来，耷拉着眼皮，懒洋洋瞧着他。 叫魂呢？ 看着有点眼熟，好像是个老顾客，点名要找你呢。 男的女的？ 是位先生，戴个紧巴巴的软泥帽，挤得一张脸像个大泥盘子，好笑得很。 谢池见了在楼下等着的客人，面不改色地走过去。你好，有什么需要？ 我要定制两件西装，两件衬衫，不要西裤，半个月内赶着用。 款式、布料，有什么要求？ 啊，就这样的。 那先给您量身。 不急。 男人在店里转一圈，挑了块口袋巾，又开口问： 你这里有怀表吗？ 有的，楼上请。谢池带他上楼，打开柜子，拉出抽屉，将里头的怀表拿了出来。阿如跟上来，站在旁边看着。谢池见男生满头大汗，不停地咽口水，忽然问了句：你要喝点什么吗？ 啊，那就麻烦了。 咖啡还是茶？ 凉水吧，这天太热了。 您能喝冰吗？ 哈，那最好了。 阿如，你去隔壁拿点冰块来，多要点。 哎， 你该换个自己人了。 不好找。 我申请帮你调派一个，随便找个茬换掉的。 算了，先这样吧。他的手艺好，我都赶不上。人勤快，一个人顶两个，省我很多事。你也知道我不太好相处，换个人不知道又得磨合多久。 行吧，你要用人就跟我说。 嗯。 说正事儿，差点拿命换来的。 这么多？ 这是一部分，你先准备着，明天我再把剩下的送来。 你别来了，我去找你，老地方。 哼，好。本来是要与老周交接，三天了，他不知所踪，怕是出了什么事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我还有其他任务，明晚就要离开南京，可能又得让你跑一趟了。现在关口查得这么紧，我一个人怕是不容易送进去。所以我的意思是，你先去北平找肖先生。 好。谢池找了个箱子，将他们一一挪出来。男人掏出手帕擦了擦汗。 昨天好野银行死了个日本员工啊。 嗯。 恩是什么意思？ 太久没动手，无聊，刷一个助助兴。谢池摘了烧尽的香，去抽屉里拿上根新的点上，漫不经心地说。男人沉默地瞧着他。谢池清了清掉落在岸上的香灰，看他凝重的表情，唇畔勾起笑意。说着玩，还真信啊？ 没纪律。 我又不是正儿八经你们的人，他什么纪律？小鬼子半夜偷偷画地图，画到我门口了，他自己寻着死路过来，我有什么办法？ 慎行。 知道。 不过你这拿绣花针的手拾起刀来，还真是一点不含糊。 小声点儿。说着，阿如端冰水来了，谢池拿出一块怀表。这一块比较适合您，雅致内敛。 就它了。 您的水。 谢谢。 您客气。 去帮先生量身吧。 好，先生您请。